养几个边嚟搵食出啊？我阿老婆走咗啊，唯一份工，走咗两年。 码头工的情况只是冰山一角，其实大家每日都面对不同程度或者是不同方式的剥削。 我们会捐款给他们，支持他们这个罢工行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6，今日就是星期二，咁啊长假期嘅过去咗嘅底啦，应该大家回复正常，翻翻工噶啦。不过咧， 货柜码头就不能运作正常而家 因为咧啲员工咧，尤其是嗰啲前线嘅员工咧，啲码头工人longshoremen就罢工。咁啊，瘫痪咗码头嘅运作，但香港咧，因为冇呢个集体谈判权，同埋冇呢个工会咧，不受到保障啦。咁所以咧，码头咧仍然咧，话就话瘫痪，其实仍然有限度运作嘅，即系个别码头。个 HIT 嗰度罢工嘅啫。 寻日咧，我见到呢啲电视新闻影嘅时候，就话有七条嘅行车道咧，有四条都仲系可以系通车 嘅。唔系，嗰个只系六号码头嘅。其他码头运作正常嘅。而家讲紧个别码头罢工嘅。 但系我觉得嗰个电视台咁样去选材咧，都系别有用心。 嗱，问题就讲翻呢个好多人都唔明白，话即系呢个罢工嘅 作用、 前因后果啊。前因后果，最紧要讲前因后果。 喂，十年冇人公家，个个都反面啦。 我成日都讲话咧，香港咧通胀就有。你谂下，劏房3000蚊、4000蚊、5000蚊，而家去到话豪华劏房咧，6000蚊一个月。想当年，唔好讲到我翻嚟香港嗰年啦，我成日都讲83年嗰阵时嗰个好景啊。点解大家怀缅过去咁解？嗰阵时虽然话有回归，有呢个主权回归嘅问题经济唔好啊，但系始终都生活好过今日。咁讲翻97年啦，97年之后咧，即系呢一班工人咧，原来咧系10年未加过人工。佢哋而家要求咧，就系追翻过去冇加人工。 同埋喺沙士时候，曾经亦都系同啲雇主咧，嗰啲分判商咧，系亦都挨过热气，减咗人工嘛。 共度时间，当然最兴讲噶啦呢样嘢。嗱，你如果睇咗唔同嘅报纸咧，嗱，我哋嘅责任咧就帮大家睇报纸噶。嗱，唔同嘅报纸有唔同嘅写法，有唔同嘅资讯。嗱，我睇咗呢几日咧，我就一路都睇关注呢件事啦。有啲报纸就话咧，最初入行嗰阵时咧就2500蚊， 一工一日。 一日做24个钟，有啲报纸就话1500蚊，有啲报纸咧，今日另外一张报纸咧就话1360万，即系1400蚊。咁而家咧就有啲报纸话搵紧1200，有啲就搵紧1300，但系都有一个共识，无论系2500， 一定过千 啦，去到1400，到到今时今日嘅1200，去到1300，都是证明一样嘢咧，即系起码10年时光咧，系从未加过一个崩人工嘅，一个崩人工都冇加过。嗱，咁呢样嘢咧就系事实嚟噶啦。嗱，呢个客观嘅事实就系话咧，呢班工人咧喺过去10年咧，佢哋嘅人工全部冇加过。第二，佢哋嘅工作咧系非常非常之厌恶性。因为全日咧24小时无休咧，高空工作，咁啊大小二便兼埋如果24小时食几多餐啊？咩话你？如果你24小时唔瞓觉啊，唔瞓觉你咪起码食6餐啦， 系咯， 即系大小二便加埋一日6餐咧，都喺个吊鸡上面，嗱真系咧变咗系个鸡笼嚟。点解话系鸡笼呢？你就即系将只鸡困咗喺鸡笼入边咧，食喺嗰度，瞓喺嗰度，冇得瞓啊！鸡系瞌眼瞓嘅，瞌喺嗰度，跟住咧食又喺嗰度，瞌又喺嗰度，屙又喺嗰度。嗱，咁样嘅生活咧，就绝对系非人生活嚟嘅。嗱，咁我哋嘅要求系咪过分咧？咁大家又要睇啦。佢哋要求咧，每个钟系加12蚊。而家雇主还价咧，就加5蚊定6蚊啊？阿林咩话？ 10%有5%個盤頭，其中一個盤頭是恨家，其中第一個就是用分化作用，先加了先。其實一樣東西你不怪得工人，又不怪得李卓人，有些人就說李卓人抽水，現在外國報章全部都這樣說，全部人都說他抽水，沒有的，因為他左派陣營的工會沒有介入，於是定性你們必有用心。誰告訴你沒有介入？勞工處是代表工聯會和建聯的。 現在勞工處有沒有鋪頭派過這樣的女士都不知道做什麼，你不要理會男人女人，總之派個鵪鶉，即是暗鋪，張建宗又不出現。你說回前因後果，你不怪得工人和工會擺你和王擺你李嘉誠上台，你說就說那些是叛頭的外判， 但是始终你是码头的拥有者，经营者，最终一定去到大老板那里。 如果不是，他都不会申请禁制令。当年大家如果记忆犹新，当年国泰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罢工，大家记得港督彭定康是走出来的，彭定康就走出来责成当年的霍罗兆征， 应该是社会福利和劳工局局长，就说昨天细良也有说，叫他我们有份参与的，林东华是不是细良说的，细良就提醒你，我们还在做节目，我知道你在现场，责成霍罗兆征你要介入，你搞定他，一定要结束罢工。今天李嘉诚应该 起碼仿效當年彭定康的做法，你就很簡單，扎成和黃的霍大班，霍大班下面就有個貨櫃碼頭，即是現在這個碼頭這間公司的大班，即是Managing Director，這個人姓什麼？姓嚴，我們一會都要找他，你跟這個判頭說你搞定他，沒得談的了。 第一你就影響了碼頭的收入，運作，這個股東利益的層面，另外一個層面就是工人罷工，你都要搞定他，你影響到你和黃又好、長江又好、李嘉誠又好的商譽和聲譽，李嘉誠本來那上個禮拜開完那個和黃、長江即是長和系的股東大會，就贏盡香港人的掌聲，即是站硬，不跟梁振英政府妥協，剛剛大家拍爛手掌的時候，又搞單這樣的事出來，李嘉誠為了自己的聲譽都應該站出來喝住這班夥計，你搞定他，你跟那些判頭說，沒有理由不加人工的，我想李先生都不會同情、不會同意 或者不會不同情工人的遭遇。另外還有一件事，你外判當然公司外判主要是為了效率、經濟原因。但他也是很划算的，一半一半，一半是員工，一半是判出去。有的，一國兩制都有，香港也有，香港政府也有。香港電台只是說我們最熟悉香港電台，都有三級制，有公務員，那些現在坐在這裡， 新高糧準福利好、沒枉管，那些叫公務員。現在剛剛起床都未曾，那些叫公務員，你看曾志華就知道了，他八點鐘在CC言行有個直播室，九點鐘在CC言行出去，那就叫做完個節目了，一年就拿百幾二百萬的了，未計他退休之後那些叫公務員，然後合約公務員。 合約公務員就等於現在他們那個叫做什麼，柯良飛的主管叫什麼名字，那個女人叫你說誰，他們那個時事部，柯良飛，你說電視部還是電台？電台，早上做這個叫做什麼節目，新聞天地，你說 不是新聞天地，林毓華，千禧年代，你說的封煙節目，封煙節目，你忘記那個女人叫什麼名字，只有一個女人，那個是合約公務員。 接著還有一些散工，即是像梁思豪那些散工，吳志森也散工，一樣有的，碼頭有這件事，政府有這件事，這件事沒得說了，但我說回李嘉誠，就應該和記就站出來了，就喝著這班判頭，你不要陀稅價。 醜死鬼，還有以後外判你應該學政府起碼，喂你搞個這麼大的完了之後有這個gratuity嗎？不再跟他續約，不再跟這些判頭續約，喂你不是一個良心判頭嘛，你無良啊嘛大佬啊，這件事是不是到現在你怎樣都影響了 你長江和黃的聲譽，那個雙魚的聲譽值多少錢？全世界都有貨櫃碼頭，李嘉誠不站出來搞定這件事，所有人一定入他數，如果你出來搞定這件事，還可能拿回一些掌聲，那班工人，你班工人就可憐了，食無定時，24小時有些為了錢做了72個小時， 做這些工是為了投家的，一份這麼難啃的工，對員工好一點，現在要求追回通脹，他們要求不是過分的。好了，你說回有些賤人走出來了，我前天看這個有線電視，有線電視呢，有個貨櫃司機 這個也有點像金毛,走出來罵人罷工。 哇,大哥,你都是打工仔,你都是駕駛 你忘記當年我們怎樣幫他們? 收入雜費的時候。還有那個謝什麼?謝朗又走出來了。這個謝朗當年是欺負貨櫃車司機的,因為他是老闆。但那時他有辦公會代表。這個是公賊來的。 現在看他,我現在很久沒見他了,現在走出來新光景嶺,罷工大家要付出代價,等於示威,等於遊行,等於佔領中環一樣,一定會影響到個別行業的運作,但你要看看那個原因是為什麼,香港最差的一件事,就是工會得不到保障,工人得不到保障,又沒有那個集體談判權。 本來是集體談判權,通過了1997年的時候,臨立會就推翻了,其中包括工聯會,陳婉嫻,鄭耀棠他們,就推翻這個集體談判權。這班人你叫公賊,一點都不是過的,是完全沒有侮辱他們的,你不要說我們又在這裡侮辱他們。真的很難搞的,國教怎麼教呢? 共產黨不是幫勞動大勞苦大眾的嗎?你現在看到的,昨天高等法院,我又不明白為何要留夜開這個開庭,是不是這件事影響到工作的業呢?這個姓呂,這個叫做,姓嚴,叫做嚴呂輝,他居然沒有宣誓到自己的誓書。法庭又接受。又說他又遲到。 然後自己作為一個申訴一方,你居然連基本都不做。打官司的問題。這些和睦真是醜,真是。醜他啦,出來亂說話,現在還有一件事呢。我知道你在電視看那段最生氣的那段,就是說,他說等於入屋,等於疲於不倫,就是說除了打架之外,就唯有找法庭幫助。這是什麼人來的?他還說明,等於佔領機場一樣,這傢伙說說說,這傢伙說說。我都不明白,有些人為兩餐呢。 真的可以放下了自己的良知。說回這個工人,法官的判詞是這樣說的,他說他要平衡工會,他知道基本法是保障工人的權益,但他說要平衡罷工的權利,工人的權益和私產權的權益,他的判詞是這樣說的,他說罷工保障罷工的權利 不是absolute的,即是不是絕對的,即是他要平衡雙方的利益,所以他就要判這個臨時禁制令,而且他認為罷工的工人不是一定要在碼頭裡面罷工,佔領碼頭。好啊,去中環長江的門口啊,長江的門口啊。你講完法官怎麼說先啊,法官就說你在這個碼頭外邊罷工呢, 一樣可以達到罷工的目的，阻撓碼頭的正常運作，可以一樣可以癱瘓碼頭，這是法官的看法，即是他容許罷工的人去癱瘓貨櫃碼頭，他認為罷工的目的是這樣，即是他說不影響你的目的，即是我如果今天頒這個禁制令，就沒有影響到你這個目標，即是你仍然可以做到的，他認為，不是一定要在碼頭裡面，在私人地方進行罷工 才可以達到你罷工的目的，罷工目的是什麼呢？罷工目的就是癱瘓的運作，他就認為這件事是沒有衝突的，所以他就頒發這個臨時禁制令。你說這個法官錯又行，你說他對又行，你要從兩方面去看，為什麼香港沒有集體談判權這麼重要呢？工會不受到保障呢？一個就是bargaining，collective bargaining，又教英文，另外一個就是right to work，就是關於工會的權益。香港兩樣東西都沒有的。如果在外國是對的，如果在外國有工會的地方，因為工會只要在罷工的地點的範疇外面進行一條叫抖擦線，picket line，有一條叫picket 如果大家在外國，如果你有在生活過，你知道罷工是怎樣的。如果將來你沒有機會去旅行，有時你都會在酒店門口看到有班人舉著牌子，那條就叫picket line，抖擦線。那條picket line的目的是什麼呢？就是阻止其他工會的工人進去工作。任何屬於工會的工人，他是不會過那條抖擦線的。 他一定不會過的，就算去一間工會不是罷工，譬如現在你說當你去到旅行，去到住一間大酒店，那些執房的工人，或者那些服務員罷工，就設立了一條抖擦線，就站在酒店門口，凍著牌。其他駕車來，包括駕旅遊巴，駕送貨的車呢， 是屬於其他工會的，他的工會又沒有罷工，但他不會過那條九冊線，一個尊重和支持其他人爭取權益。但香港沒有，如果今天香港有罷工，即是有工會受到保障，有集體談判權的話，如果今天這班工人在門口動了九冊線的話，而你這些貨車司機又屬於 工會的話，在外國大部份貨車司機尤其是貨櫃車司機都是屬於Teamster這個工會的。Teamster這個工會， 如果大家對美國歷史，尤其是FBI 如果看過Hoover、胡佛，很多電影都說這些，都說他跟Teamster怎樣鬥法的。Teamster是很大權的，工會大，他就不會過那條九冊線，整間酒店就癱瘓，人們運貨進來， 其他沒有罷工的工人就不敢上班，不能上班，即是變成全面罷工，有些人當然可以請散工，沒有工會組織的那些，譬如管理階層，所以管理階層又可以去執房，管理階層可以坐在Counter check-in，管理階層可以去coffee <音>禁制令的時候他又沒有考慮到其中一點，香港是沒有picket line，沒有集體談判權，我們聽一聽那個很黑人憎的貨櫃車司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因為爭大耳窿，有可能交收的箱子當然會延，可能是爭大耳窿錢，可能要公車很慘，他亦都要養妻活兒，可能他很慘。 但有一件事你也是工人階級，你一樣是受剝削的，你記不記得人家收你入閘費的時候是怎樣，你需不需要人支持你？翌日你罷工的時候，翌日你去爭取權益的時候，總之是他朝軍體也相同，到時那些吊車、揸吊機的碼頭工人，或者現在罷工的碼頭工人就說，喂，你那班貨櫃車司機罷工，你搞到我沒有貨櫃吊，我沒有公開， 大家又在罵,工人打工人就變成了,聽聽這位貨櫃車司機那種,我不知道同情他,抑或鄙視他 總之他就聲大夾惡認為自己對了你聽他說什麼 我想加人工的,我就跟老闆說,老闆不加的,我就辭工不做,是不是?但是,需不需要睡在這裡呢?那如果我又不做,睡在這裡,那怎麼辦呢? 現在已經說今天10點鐘不上班那些駕駛貨櫃車的都老闆都是盤頭 這個賣版,嚴女輝 他從來未驚過,他認為他聲大,他認為他是叫做什麼?這個叫做有理不饒人,他認為道理就站在碼頭那邊的。這個據我了解,他們有衝擊辦事處,是有毀壞的,城門商已經報了警,警方是處理的,另外中遠太平洋那邊也報了警,去處理他們強闖他們八號碼頭的這個事情。 禁制令我們和律師已經積極考慮,其實我今天都已經簽了法律文件,禁制令是需時的,亦都要法庭去批出來,這個我們肯定要做的,當然是盡快做好,越快越好,但這個我們暫時來說無可奉告,因為還是司法程序。 連這樣的文件要宣誓你都不知道,你做什麼MD啊? 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職工總會的會務顧問陳炳發就說,由上個星期六起 HIT管理層包括董事總經理嚴磊輝 多次要求HIT直屬員工加班頂替罷工的外判工的崗位 尤其是幾百個罷工的機手 但員工多次問管理層, 那你叫我去頂更, 那是否可以補稅呢?林毓華,你管理層就說,非常時期,林毓華,你不要跟我說錢啊,我每個員工送一件風褸,風褸而已。老曾就說,多名HIT員工聽了之後就拒絕加班,只有幾個曾經接過公司警告信的員工就頂硬上,有員工反映因為工潮令到部分貨櫃碼頭幾乎停頓呢, HIT準備將4號6號碼頭的直屬員工借調頂罷工間,但因為機種不同,擔心有安全問題,公司亦沒有提出保證,於是大部分員工拒絕,我們稍後新聞回來再說。 早上8點,現在是黃絲恆報的新聞。葵涌貨櫃碼頭工潮持續,罷工的工人昨晚撤離碼頭範圍之後,部分人通宵留守在碼頭外的行人路和馬路,佔據兩條行車線,並且扎營休息。多名警員在現場戒備,由指示經過的車要慢駛,以防撞到工人。 有工人說,等待工會決定下一步行動,又希望公司盡快回應加薪訴求,令到工潮得以解決。工會表示,中午之前決定新的佔據點。現場所見,碼頭運作大致正常,有貨櫃車進出,亦都有員工朝早到碼頭翻工。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收到中国汇报确诊三宗人类感染 H7N9 禽流感个案。日内瓦世卫发表的声明指出，三宗个案分别是来自上海和安徽，出现严重肺炎和呼吸困难病症。发病的日期介乎今年2月19号至3月15号，两名在上海的患者死亡，安徽患者的情况仍然严重。世卫表示，确诊个案在流行病学上暂时并未发现有关联，而在88个有紧密接触的个案之中，暂时并未有受感染迹象，感染源头和传播途径仍然调查紧。上海市政府召开会议部署 H7N9 禽流感防控工作，卫生部门进一步加强上海市流感、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的监测防控。新华社报道，上海市动物疾控中心对于近期打捞上来的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样本进行了禽流感通用检测，并未发现禽流感病毒。另外，同上海两名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的人士并未发现类似症状和发病的情况。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一座建筑物倒塌，造成超过30人死亡。这座16层高的建筑物位于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的商业中心，上个周末突然倒塌，现场已经清理完毕，警方宣布有36人死亡，包括儿童。警方正调查9个人，包括承建商、首席工程师、品质检验员。死者据报大部分是路过的途人，而在建筑物旁边有一个运动场。英格兰足总杯八强重赛，车路士凭住下半场早段的入球，主场1-0击败曼联，四强会遇上曼城。英超方面，富咸主场3-2击败排尾尔的昆士柏流浪。财经消息，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4573点，跌了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3239点，跌28点。天气方面，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逐渐移近沿岸地区。同时，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100米左右。预测今日系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早晚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系2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风。晚上风势会渐转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一百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一百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4月2号星期二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8点04分，今早早又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嘅，睇返港岛区先，港岛告示打到过呢，只係去到广告牌嘅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畅通㗎，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未见龙尾出现，奇怪啦，点解呢？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同埋呢个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现时都系畅通嗰隻架。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呢，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啲啫。嗱，冇错啦，今日4月2号复活节假期就完结啦，照计应该好多车要开工啦。不过咁好多人呢，咁暂时呢未见车龙，点解呢？攞埋今日假同埋听日假，喂，数一数加埋呢个后日清明节，喂，一年放6日。真係爽啊。另外今日呢4月2号係世界自闭症日啊，希望大家呢就多啲关注呢、這个同埋认识自闭症啦。据呢个数字显示啦，自闭症嘅发病率呢係1/150。哎，大家多啲留意，特别啲家长啦。哎，冇错啊，嗰班货柜码头嗰啲老板啦，唔该你啦，唔好再玩自闭啦，多啲同工人啊沟通一下啦。好啦好啦，揸緊车各位亦都要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噶？学气功系咪好难噶？睇紧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咧？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12点半推出轻轻松松学气功环节，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你有你講，我哋一定聽，一定俾你講。咁我哋已經行出咗第一步，你話要我翻轉頭就，我哋做唔到㗎喇，因為我翻轉頭，我哋嘅工友全部都唔翻轉頭嘅，咁我一個人翻轉頭真係好唔好意思啦。我哋唔會理會㗎喇，因為我哋行出咗第一步，我哋主要而家係為係爭取咗我哋嘅薪酬㗎嘛。 十級自由風，逢星期一至五。 黄昏6点到晚上8点，郑家富、吴志森、邝永宣 D 100有声台10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 D 100大同台 D 100 Sunday Digital Week D 100大同台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听风者陈玉欣与民情诗话，上昼10点到12点。风波 雷的茶杯英文版。主持司马文、谭雁彤，嘉宾主持余若薇、刘慧卿、毛孟静。中午12点到下昼2点。 对冲人生路。 下昼2点到4点。 好玩星期天。 下昼4点到黄昏6点。 旅游玩家。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黄金的旋律五加年，D100大同台，Voice to the People，还声于民，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你一个养几个边度揾职出啊？ 我一路婆走咗啊，唯一份工，所以话走咗6年。呢度码头工嘅情况只系冰山一角咯，其实大家每日都面对紧唔同程度或者系唔同方式嘅剥削。 我哋会捐款俾佢哋，support佢哋呢个罢工行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主持鄭兄涵林毓華，8點09分。有些聽眾就說不明白什麼叫集體談判權。本來在97年回歸之前，最後立法會通過了條草案，就是集體談判權。但是被林立會就否決了。 當時在林立會裏面的工會代表，就有鄭耀堂、陳婉嫻、工聯會他們，他們坐周圍約，說就說是工會，我未聽過一個工會代表可以否決一條集體談判權的。什麼叫集體談判權呢？就是給到工會一個權力，去代表工人和僱主 即是雇主不能拒絕，最重要就是有一條叫做Right to Work， 如果有一條工會的法例，所謂容許企業、容許工人組織工會，而工會就代表工人，兩樣東西，其實這件事很簡單，第一要有立法保障工會的地位先。 如果有了工會地位，譬如當是說《蘋果》，最好說《蘋果日報》，現在老闆經常想賣盤，現在好像說不賣了。如果《蘋果日報》有人要組織工會，第一資方不可以不容許，如果得到一定的票數，員工決定組工會的話，你有權不入工會，make a right to work，你就有權不入工會，但是你就要交會費。 即是你可以不入工會，但所有如果《蘋果日報》組織了工會的話，譬如記者工會，他有工會的，那些記者他有權不入工會，但是他一定要交會費，這是第一，這就是工會的資金的來源。當然啦，他所屬的大的工會又會有些資金給他，有需要的時候。另外還要提供一個寫字樓給他，給這個工會。 那你曾經定期跟他見面的是吧？這個就無所謂，你見不見無所謂，有什麼所謂？跟有了工會之後，工會就代表工人跟資方談判了，通常是談判一個合約，有年限的，有長有短的，通常一年兩年，三年，公司當然希望越長越好，因為每年如果是一年的話，你就要每年逐約要談，所以逐約一個集體談判，即是每個工種，記者譬如入行，分開記者四級的，Reporter 1到Reporter 4，每個職級幾千人工，還說明我還有做什麼，以前我是工會代表，很簡單，譬如我們是機械的，我們做機械的，我們負責飛機工程，另外還有 電子工程，電子工程那些東西，他有時要打開一塊蓋，要你們去拆口螺絲，拿著螺絲批核就一定不行，不行的，因為打開了之後他弄了雷達，他對不起，找一個工程師來，那個工程師就來拿四粒螺絲，打開了給他，撐起他，就走來拿雷達，到他弄好，就由那些 機械那些人去撐，由他上班螺絲，你不能動，電機那些人不能動，工程那些東西同樣道理，你這樣說當然有道理，工人的權益，但也有個笑話，你知道香港換個燈帶就叫人，不要說那些人，那些就不是工會，那些叫公務員，那些叫大食懶，那些不是工會，那些叫大食懶，分工很清楚，那些分工跟這樣分工不同，譬如我們做機械的，你見到 插鬆掉了飛機，你不能碰，因為電工做的，這個每個工種就變成有規定多少錢人工做多少錢人工，多少年合約，譬如簽兩年合約，第一年，譬如現在碼頭工人說現在要加10%，兩年合約，第二年加5%，你就簽了合約，分開工種。 這就叫做集體談判權，香港就沒有的，在荷里活也有的，編劇也有這樣的合約，另外還有工會有代表的，你有什麼投訴呢，就叫做grievance，你就去跟工會代表說，我現在投訴什麼，工會代表就代表你跟管理層說，喂，我們工人有這件事投訴，譬如現在為什麼會沒有車來車去，那些人去屙尿的， 為什麼飯來遲了，說明每天三餐，昨天沒有飯開，譬如有這些工業安全，很多這些，你就可以跟工會的代表投訴，工會的代表就叫做Union Steward， 每一間一定有個Steward在那裡， Steward在那裡 就代表了工人跟管理層談判，有什麼就去投訴，他要處理。 但當這個運作去到極端的時候，當然有，等於為什麼日本車和美國車的開拓是怎樣，就知道人家在日本生產線上是很重要的，這件事情是平衡的，你去到每樣東西都有極端的，你一樣東西要平衡，香港就沒有這個權利，所以沒有你罷工也好，為什麼香港的飛機師特別惡呢？ 就是因為他有個集體談判權，因為他屬於全世界的飛機師工會組織，他要交會費，但法例沒有保障他，但是工會保障他。 所以就看你有沒有所謂談判的權利現在香港的工人沒有他完全沒有談判的權利所以就任人如玉我也不太明白在新聞有報道說有些船長說這次這些罷工人士就在他們船邊走來走去威脅到他們的安全說什麼我都不明白那些船長是不是大陸來的 你說的是不是大陸船長我不知道新聞是這樣報告我聽過新聞說如果在外國他見到這些叫做longshoremen 工會代表當他問到這些工種在外國賺多少錢他們是不是又是這樣的工作條件是不是這麼差其實那些人又疑我我都很猛的一邊聽一邊猛的看來他就不熟悉那個他就沒有回答現在第一很簡單在外國大部分這些吊機是自動化 因為這些工種其實是厭惡性行業和人工高所以我們香港所謂貨櫃碼頭現代化就是做些不做些這件事我們當然不贊成自動化這幫人不要一直提都不要提你變成公賊了你再說多兩句就臨了華公賊了我不想在門口接信不要緊在美國也有不是全自動化的人怎麼做事都是做12個小時 但是人家的保障和福利又好很多 你知道人工多少錢? 10萬美金一年 如果做24個小時 而且他們做24個小時是做3天而已 是3天工作 放工了放4天假了 10萬元一年 但是我們香港不是的嘛 咁你變咗呢啲工係一種厭惡性行業,呢員工呢,除咗搵條命去搏一個尊嚴去搏之外呢,仲有一樣嘢呢,喂,佢捱鐘㗎。嗯。喂,係鎮鐘㗎呀。嗯。如果佢唔做12個鐘呢,佢就冇個1300蚊一日㗎呀。好聽㗎話,俾人聽個1300蚊一日人工,如果你1300蚊一日人工做8個鐘呢,同你1300蚊一日做12個鐘呢? 24個小時有1300元就這樣說你就不是叫做賺時間來搏的就是為60多元的小時就這麼簡單所以大家要同情這班工人所以我們有位聽眾交代一下我們有位陳小姐就很好她就聯絡了我星期日聯絡我星期日晚上就說她想買一些因為我覺得 希望那些罷工的工人可以有些暖飯吃聯絡了我他想我去幫他一起去交飯盒給工人另外一件事陳小姐一直很好的一直都很支持我們DBC和DR100的他就說既然是這樣不如一石二鳥了不如幫明哥因為明哥是一個良心的小商人是個體戶 派飯盒給窮人吃打算支持他想你還怎樣買飯盒你不要去大家樂買不要去大快活派你就去幫明哥我說好我安排德哥去接觸明哥陳小姐想給25元一盒他就買了350盒整萬元他就預備給25元一盒但明哥就堅持收20元 他們兩個爭辯明哥不肯收多最終解決辦法協調之後這位陳小姐都是拿25元出來20元就是飯盒5元就是飯券就幫明哥買了 350張5元的飯券就派給有需要的人整件事就是這樣昨天想找你他就想我去的我就因為有事做我就說不如 我找林毓華去但你又不空你不行我是你罵我就罵你我是反面的你以為我是小班給你合禮拜六萬人家打給我你怎知道我怎麼收到電話我是不怎麼收到一群人你不要說你我沒有說你我沒有說你要去或者說你不能你不用有犯罪感應該有 有犯罪感就好有犯罪感就好你不去我就唯有最容易解決辦法你最能夠代表D100其實你比我更加有代表性你是台長那我就立即找小班去叫小班去但他要做節目你知道我們很容易變的窮則變現場直播 不是,我不用做節目,叫輝哥替他,和李錦鴻替他一會,跟志森總 總之整件事證明很多市民其實很多學生組織但現在他們不可以進去碼頭的地方更加惡劣但我最慶一件事我一樣有很慶剛才說了什麼叫collective bargaining和工會這個勞聯他有個屬會的就是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職工總會就沒有加入罷工上個星期尾也沒有去到場聲援 但是由於近日HIT管理層不斷要求直屬的員工頂替罷工的外判工崗位 即是你不尊重罷工,你不去支持罷工的工友 找你去頂奸,破壞罷工 你就應該一口拒絕的 你怎麼勞聯多厲害? 這些就叫公賊他就跟HIT談 你叫我的人去破壞罷工可以你叫我的人去頂 但要補水,要付1.5倍 即是給錢,這個勞聯就肯去破壞這個罷工 說錢,1.5倍,但最貼就是HIT跟他說 你現在不要跟我說錢,你不要跟我說錢,現在危急時候 送件封勾給你,就整件事就是這樣 你看到這些勞聯,加上這些 工聯會這些就是工賊唉不知所謂我從來沒見過有個工會我做了這麼多年工在加拿大做了這麼多年工會我沒見過有第二個工會理直氣壯就破壞人罷工接著跟人講數大班那天我們跟李卓人通電話的時候他講到好像勞聯因為他有個特別的工種他們也是這個貨櫃碼頭裡面那些 工種的特別工會他們出來好像李卓人說得好像很感謝他們一樣你找李卓人讓我教聰他打電話給李卓人一樣玩一樣你真的頂更你就第一應該不要頂的我們照上班你最多不參與罷工但不要真的頂更行我們頂更你給1.5倍就行你給 罷工這件事大家都很清楚不需要再說下去了大家就是支持大家點別說大班今天的愛國報章是點名那些不是工會的團體去支援這些工人覺得這樣有人抽水甚至他才是最抽水今天的報紙報章的頭條都要提一提商報那些可以不看農地轉窄地 糾結補地價發展商虎視眈眈政府很難收到地支持填海就不用說了大公報頭條反對派騎劫工潮高院頒發禁制令 蘋果日報HIT取得禁制令 工會罵和王大石砸死蟹 疑似集外抗爭到底南華早報都是說禁制令的東方日報窮追猛打追著湯顯明不放就說他在任內 外訪就用了400萬 5年就油浮34次 所謂油浮公幹來的公幹來的還有開會的我們這個就是等審計署去看看怎麼看最重要是說一件事立法會有個團昨天出發立法會昨天有個團出發去韓國有人欺負了就看這個焚化爐不好笑啊這件事一個就叫陶謹申報了名臨時貪生怕死就說我要講為什麼是嚴肅處理這個問題 就說因為老婆仔細老婆亂所以我老婆沒有喝她媽就很擔心她叫她不要去她報了名就賠了萬多元就給立法會因為她不去因為訂了機票酒店我不介意一個人貪生怕死仔細老婆亂當然啦做立法會員一畢業香港大學就做到現在只有一份工作做立法會專櫃立法會議員那她是律師來的我們每年沒有做律師一年呢 他掛名而已,我記得他應該90年代開始當立法會議員 有選舉之後,95年開始當他 每年做到現在差不多95到05到15就是95到05到15就20年了那你扣兩年,13而已 扣兩年,18年,再扣兩年下車 總共我們香港人在他身上花了一億六千萬就養了他大食爛出來我為什麼這樣說呢我不介意你不去如果你認為韓國是這麼危險的不報名啊不是等於你說因為我沒有打電話給你不知道不知道北韓他報名很久之前的立法會的報名不是好像我和你那麼臨時立刻的 你如果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想我看事是不同的 你認為去韓國是危險的 你自己都不敢去了 現在保安局沒有為去韓國發出旅遊警告 你做立法會議員,第一件事就是麻煩你 你立即在立法會提一條提問 你立即約見保安局局長 你就問他為什麼去韓國不發出旅遊警告呢? 不是黑色旅遊警告呢? 應該黑色的真的 我問了,我當現在黃色好、紅色好、什麼色都好 我當他有,都不對 你立法會員都不敢去 其他市民是不是靠你保障他們的生命安全呢? 當然沒有,沒有這樣做 另外一個,很多人都大懵的 你不去旅行,很多人不記得帶passport 過境不記得帶回鄉證所以我每次跟你們過境上車我就問 麻煩你檢查一下你們有沒有回鄉證 沒有就下車,不要阻礙我 你這個犯國威,你又不記得帶passport 人都會有,我都是這樣說,嚴重流程 但作為一個立法會員就不可以了你明白嗎?因為你去公幹 炒你魷魚,如果是老闆,我們是你老闆,你因為這樣而不去 是一個這麼重要,如果不重要,不會用公帑 每年立法會議員,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加到 我做的時候,每年有6萬元 就給這幫人出去郵浮 正如《東方日報》現在在罵湯顯明一樣 他就給他們去郵浮 你可以去,你可以不去 每年有6萬元打底 你是去公幹的,你怎麼可以忘記帶passport 這是第一條罪 第二條罪,這個人我那天在碼頭看到我都罵他,一樣說一樣 我去選舉,我支持他的,我捐過錢給他的 我首先申報利益,捐了很多錢 但這個人現在就是民粹主義,他就搞那些本土主義 反奶粉,在粉嶺搞這些搞路,不要緊,你拿選票 他是不是以為自己還在做地區議員 不要緊,可能當區的選民是有這樣的要求 你作為議員,你要反映民意 我不介意 但你現在知道梁振英有一個禁奶令,禁運令 他走進去就威風,走去放蛇 走進去過一閘之後,就去Duty Shop買奶粉 買奶粉就說 發現有個漏洞,是他才知道的,好像發現新大陸,突然間,全世界這個范國威最聰明他了 即是說,你過了入閘之後,你可以帶兩罐奶粉,接著你去Duty Free那裡,他就去問人了 我起碼幾罐奶粉那個職員就說你買兩罐他現在罵人找這個漏洞，發現新大陸，第一個職員沒有跟他說你有沒有帶兩罐奶粉，如果你有帶我不賣給你，老闆沒有這麼吩咐的，法例都沒有這麼吩咐的，就說這個是漏洞。第二件事，現在沒有奶粉放的，旅客買多兩罐奶粉帶出去有什麼問題呢？范國威，麻煩你了，有時這些不要去到這麼盡。 這些完全民粹主義，這些就是典型的政客，我見到一次罵一次，那天我在碼頭罵他，一樣還一樣，我說罷工了，我就不敢跟他說奶粉了。阿通，早晨大班，一會兒跟你說什麼叫自閉症，你也有一點的，阿通你分析一下，這麼多給你發覺，好啊好啊，D100大聲台重新出版，D100還聲於民。 早晨早晨，上班時間早上8:31，這分鐘繼續有阿通亞同大家看看外面最新交通情況。看回港島區先，港島告示打到過去，現時龍尾快到灣仔運動場，另外東區走廊落洪水加上落中環、伊利沙伯大廈那邊，至於香港仔隧道過海橋面燈位比較斜多，落灣仔不錯的，暫時都是頂得順的，暢順那一隻的。西區方面，江樂道西天橋落回中環，車龍都來的了，去到順德中心。 九龍區公主道過海剛剛到車行道橋面，另外加士居道過海和渡船街天橋向紅磡現時都是暢通的，走去新界看兩條隧道，獅隧出九龍方向世界花園，另外大學山隧道出九龍排回小瀝源的。 這幾天看報紙和新聞的報導，這班貨櫃工人真是挺慘的，平日開工真是沒有口食，沒有時間吃，為什麼呢？在吊籠工作，那班他們不可以吃飯盒，因為要兩手騰空出來做事，只可以咬著麵包，連筆的飯盒都沒有時間，真是慘。他們說昨天接過飯盒之後， 眼有淚光地說，估不到罷工才可以有口食，有覺可以睡。 再次多謝D100我們的聽眾 陳小姐和深水埗的義氣明哥和一班的義工協助。 有些聽眾在Facebook說 堆填區報紙沒有提D100，只是提一個網台。 都要多謝這張堆填區報紙，為什麼呢？ 其他報紙賣都不賣，他都拍到我們的飯盒箱，但我們很聰明，我一早林毓華，所以做事你做台長失職我不罵你，說我臨時找你， 我臨時找Kelvin， 我們的設計師，他都在家裡，他立刻弄了那些標貼，貼在飯盒箱， 否則沒有人知道是D100，是一個網台。 你一可不可以表揚一下這位員工呢？你請他吃早餐吧，今天你請他吃早餐吧，沒問題，沒問題。今天你可不可以買飯盒，你可不可以送飯盒給工人？那些照片都不見了一張，有報紙就蘋果，有，要放大，那你多謝蘋果，雖然他提醒我們，我們又弄一下，以後叫堆填區報紙，人都知道堆填區報紙只有一張，就蘋果，想看星座的飯盒箱。 其他那個收拾了，想看飯盒箱，看我們Facebook都見到，那不是一件好事來的，還有他們東山復出，你報完交通沒有？我報了天氣，你人網上有沒有可不可以聽到這個D100？他們今天停了之後還擺不擺我們上去？不記得，因為他是有說那個是討論區的繼續的，試一下，試一下收拾不收到，你繼續講天氣。好了，報了天氣，再跟大班講自閉症的問題，現時溫度21度，相對濕度89%。 空氣污染指數一般監測站25至60，屬於輕微至偏高，路邊監測站50至90，屬於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區今天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稍後雨勢較為頻密，還有有幾陣雷暴，各位留意，早晚沿岸亦有霧，最高氣溫大約22度，吹輕微至和緩的東風，晚上雨勢是不是 晚上的風勢逐漸清勁，展望未來兩三天間中亦都有雨，出門口記得帶一把傘，穿件風褸穩陣。大班早晨，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自閉症？麻麻清楚，小朋友你覺得他很難教，又不肯說話，又不肯跟人溝通，你要找醫生，你知不知道排期排多久？ 他趁他斷症如果公立醫院看醫管局九個月慘了一個小朋友你覺得他有自閉症你覺得他有問題去拿一條籌排隊排九個月我問你排了隊了看了專科了醫生說是啊林毓華有自閉症你想不想說小朋友你知不知道挺多才醫來不清楚一年半載 你真是很你真是有自閉開始我覺得你覺得這樣是應份的很可憐啊你說一年半載應該是一日半日你問我要排多久我直接震驚我直接收到離譜那隻窮人的小孩有自閉症或有問題我們政府是不照顧他的你有錢可以三千元你看專科有沒有錢 三千元看一次分鐘未計約可能你知不知道精神科是很久今天是甚麼日今天是一個國際世界自閉症日4月2日你有沒有加入我沒有考慮拿張表我跟你一起拿我兩張大班好了駕駛車過去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要保证或做实事有贡献 D100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重新出发 星期一至五上午7:30到10:00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上午10:00到下午1:00 开心快活人下午1:00到3:00 前因后果 下午3:00到4:30 喂食麻辣素下午4:30到黄昏6:00 全新环球观察时事文化节目世界公民 李锦鸿邓景辉 黄昏6:00到晚上8:00 十级自由风晚上8:00到10:00 星期一至三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杜文慧 星期四至五香港情怀音乐真情人 陈永业 晚上10:00到凌晨12:00 霎时冲动颜联舞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还声于民 一個養幾個哪裡賺積蓄啊我老婆走了維爾份工走了兩年碼頭工的情況只是冰山一角其實大家每天都面對不同程度或者是不同方式的剝削 我們會捐款給他們支持他們這個罷工行動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民 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8:39 我們現在其實打了電話給勞工處找張建宗局長但是就挺他回應這樣說我們有個特派員德哥負責在碼頭那裡跟大家報道碼頭風雲你記得那套戲叫碼頭風雲馬龍白蘭道主演馬龍白蘭道好像拿影帝那套戲現在電話旁邊有德哥德哥早晨德哥電話現在斷了可能現在有些事情在處理那就說回這個陶謹申有人提我我的聽眾力他就提我 他是由91年開始做立法會議員更加要打多20萬元91年到現在差不多就是20年除了減了兩年下車之外還有18年每年大話怕計數差不多1000萬養這個大食欄就總共用了1億8千萬他自己就代不了那麼多你當他每年代100萬左右 18年就代了我們納稅人1800萬 仔細老婆亂,然後說我不去了,你們去吧,我情願賠1萬多元給立法會了。如果這個團是這麼重要的話,你不能不去的。第二件事,現在是不是有黑色警示?如果沒有,既然這麼危險,你尊貴的立法會員都不去的時候,你是不是應該出來叫保安局立即停止所有旅行團呢? 給市民知道,我好像聽不到有這樣的訊息。說回當年在臨立會的時候,臨立會就著1997年僱傭及勞資關係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民建聯和工聯會的代表,即是立法會議員,就支持廢除他。 當年我們有位聽眾Henry多謝Henry老可提供資料給我們看這個歷史工聯會當年鄭耀棠去發言的時候是這樣說的他說他們工聯會強烈不同意是可以將工會經費作政治用途以及工會與外國的政治組織可以有聯繫我強調我們工聯會反對可以與外國政治組織有聯繫但是我們不同意的前立法局的議員提出有關集體談判條例的內容我們認為該條例的內容不利我們工會的團結也不利我們工人之間的團結我認為條例本身的內容會使我們工會也可能導致工會之間出現分裂導致我們的力量不能凝聚集結謹此陳辭陳鑑林就這樣說的 在職工會條例方面民建聯完全支持政府就本港社團管理的做法我們不希望看到香港的勞工團體在沒有任何管制的情況下任意與外國的勞工團體連結引致在政治及勞工方面產生不良的影響贊成取消這條條例的立法會議員溫故知新聽聽有些人你不記得他做過立法會議員譬如有個叫黃小耳的人 黃兆議原來做過立法會議員我現在才知道田北俊議員、何世柱議員、李成天議員、何中泰議員這是自由黨的接著有吳亮星議員、吳清輝議員、李家祥、李鵬飛這是自由黨的杜業石恩、周梁淑儀、傅貴黨、胡京昌、魏少傑、唐英年、夏佳里唉任共元武、馬逢國、張漢宗 曹王敏賢、梁振英議員大家不記得可能六八九大話精做過林立會議員梁劉友芬議員陳鑑林、陳真玉成、程介南、黃義宏、黃英豪、楊孝華、楊超、楊耀宗、葉國謙、劉光華、劉王發、劉建儀、劉漢全、葉根培、鄭明芬、鄧少棠、霍振廷、簡福儀、顏錦全 譚耀宗和蔡素玉全部贊成廢除集體談判 1997年僱傭及勞資關係雜項修訂條例草案 是由這班人廢除的現在電話旁邊找到德哥德哥早晨德哥早晨德哥電話怎樣是不是不通喂德哥你接不到他的電話你接不到的你這班人真是你的電台做什麼鬼林毓華 有什麼圖來的這個是那班報紙不要理他不要理德哥字他都不知道走了哪裡在碼頭那裡是不是電話收不到呢可能有干擾都不定不要緊繼續先講回頭條說回頭條有沒有時間講有 頭條正話講到哪裡剛才講到湯顯明湯顯明乘機罵了這個陳錦新潤了還有這個沒有戴護照的那個人叫什麼名字莫乃國關莫乃國什麼事你大哥你真是要范國威 范國威,就是放蛇,搞奶粉,進去還以為自己很威,真的叫范國威,真的很威 接著就有黃錦星到韓國考察廢物管理,為什麼呢?他和立法會議員一起去 這就是大公報的頭條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昨天啟程去韓國訪問5天，考察韓國在各方面的廢物管理的經驗。黃錦星局長下午也會出發韓國，星期三會跟立法會的訪問團一起考察，了解當地廢物管理情況。 有大食大，政府又花多些錢請那些立法會議員吃飯，就這麼簡單，如果沒有局長在，會有人開小差的，沒有局長在，都會開小差，這樣的，不過有局長在，好一點吧，班長看著，誰管立法會議員，都說你不要教壞人，有局長在，第一件事，吃東西，我不知道，我怎知道議員這麼貪食，哪裡的東西好吃。 接著如果有局長在，就吃多幾餐，還有機會給立法會議員就去擦局長鞋，就這樣，你不知道的，你未做過立法會議員，你就不知道，即是議會裡就砌，出去就在那裡擦，攬頭攬頸，我只知道在立法會的前堂才會 跟住就問局長今晚請我去哪裡吃飯，你很cheap的，這班人，我告訴你。另外還有什麼頭條啊，林毓華，說到局長去韓國之外，還有什麼呢？頭條有很多頭條，《都市日報》當然這個今天都炒了很多次，這陣子講張國榮。 頭條日報就說是奶粉的問題，不過你也知道聽聽，早說了，奶粉我早已經說了，你說以為有個禁運令，他就螞蟻搬家，第一，沒事的，這個自由經濟，他就看看能不能賺錢，如果賺到兩罐的，羊毛出自羊身上的，就帶多幾次，價格就高了，大家更厲害。 就像當年那些DHL那樣，你幫他帶貨，收大門檢，現在很簡單，如果大家過關，如果你24小時內過一次關，你是成年人的，你可以帶兩罐奶粉，你就幫那些水貨佬帶兩罐奶粉去到深圳那邊，交給他，拿回水腳，一轉賺幾十元，一轉賺回40元，這就是頭條的。 的頭條，爽報就說倉鼠咬一口，懷疑就拿了個小孩的命，大家有倉鼠在家裡的小朋友就小心，始終養這些動物你都要顧著小朋友的安全，狗也好貓也好，貓會咬傷小朋友，狗可能會咬傷他，老鼠也會咬他，究竟是不是會咬一口死人呢，這又有待證實的。 就不要引起恐慌，如果不是人們都把衣服拿出去倉鼠，家裡都丟出去了。AM730工人繼續罷工，禁令隨時清場，現在德哥在電話旁邊，德哥清場了嗎？對，早晨，清場了嗎？工人已經出去行人路和慢線那裡。 在罷工的，進行罷工的。完全沒有瓦遮頭的。會不會外面會清場呢？外面我想公眾地方現在就很多警察，就在這裡，我看數一數都差不多有50多個警察，即是站在崗的，當然還有很多警察在碼頭裡面，就是那些朱鴻車、警車裡面就站在那裡，警車都進進出出，我估計是接受一些警察上下班。是啦，他們50秒都沒有登席的嘛，是吧？ 我們去碼頭的時候，我和你走的時候，我細良、卡文、你、泰，我們不是拿了20打西餅去的。我們走的時候，你記不記得我告訴你，看到警車有個警告的那些旗幟，就搬那些警告的旗幟，就在一輛車搬到另一輛車，你看不看到？ 我告訴你，其實他已經預備隨時清場，架撐都有了，所以都是 有沒有警察維持秩序，有沒有說哪裡可以睡哪裡不可以睡呢？ 他們現在就行人路和慢線就是工人就聚集在那裡了，那些帳篷、帳幕都放在那裡了，因為如果警察都是看守著慢線和快線當中的，因為以免很多交通很頻密的，你聽到我背後那些貨櫃車已經開工了。那是不是阻礙著貨櫃車，有沒有龍呢？有沒有龍尾在那裡呢？就沒有阻礙的。 都慢慢走,大家都慢慢走,現在我想到九點都開始一架一架在那邊。我就擔心這個貨櫃碼頭又走去拿禁制令,外面都不讓人在那裡阻礙,分分鐘警方,不過他就拿不到禁制令,不過警方就可以清場的。現在有多少人在那裡支持工人,現在有沒有減少人數? 工人就好了起床,工人因為上班,習慣了,一早起床,所以現在大多數工人已經起床,坐下來跟大家聊聊,看看報紙。有多少人在那裡? 警察有幾百啦？警察眼見有五十啦，五十三缸啦，其他啲就匿埋咗唔知點樣啦。哇，後面有警車啫。德哥，昨天派飯嘅時候咧，應該就係陣容鼎盛嘅時候啦，係嘛？嗱，今日大公報嘅標題咁寫嘅，政團抽水，工潮變質似派對，似唔似係一個開 party 咧？尋日？ 大家都即係嚟到支援嘅一啲組織都好即係克制嘅。唔係， 我開 party 有咩問題啊？唔係，我覺得開 party 冇問題啊。開 party 好過呢個咩啊？好過呢個武鬥啊！ 唔係，即係佢都話禁制，大家啲工人開完會之後，即係好和平咁行咗出嚟呢個即係公眾地方繼續罷工㗎，會冇鬥㗎。 咁有冇呢個咩咧？有冇佢哋有冇食早餐啊？ 有，好多，啲物資即係正如佢哋嗰個新聞稿話齋都好豐富嘅，我見到咧啲水咧好大量喺度啦，同埋啲餅乾啊、麵包啊都充足嘅，啲工人都食有餐食嘅。 嗱，呢個嚴女輝咧就喺呢個商台節目嗰度話咧，點解啲工人唔同勞工處投訴？即係呢條友咧，由佢第一日出嚟講嘢到呢一日咧，面目佢就唔係好可憎嘅人。 你睇個樣就幾好嘅，但係你講啲嘢就好乞人憎嘅。啊，點解唔同勞工處投訴？即係意思即係話咧，又係嗰句嘅，即係當年我哋一唔怒氣鬧啊嗰位處長狗官咁解。即係意思就係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啊，你人肯做呢份工，你咪做咯，你唔做咪唔好做咯，係咁上下。你有咩事你咪同政府投訴咯。啊，責任喺政府度啊，竟然話咧責任喺政府度啊，呢個嚴女輝都算巴閉啦。 現在將罷工的秩序推給政府,所有警員要,我相信要耗要很多警力,剛才你所說的。根據大公報的數字,昨天警方都有1000人駐守在這個碼頭。還有中環,長江中心加上政府中部禮賓府,你知道有多少警察嗎?你去中環,你看到如臨大敵。 中環更加要保障那些工廠大廈。德哥,你就看著了,有什麼最新消息就再打回來了。好,講回這個申報的頭條,就說被4級火,即是元朗新村,有個貨倉前晚發生4級大火,燒了9粒鐘,火燒撲熄了,火警裡面沒有人受傷。 怎樣一個老闆,這個好老闆,他看看工人有沒有事,關心工人的安全,想回到現場,駕駛貨倉,懷疑心急過馬路,突然在村口,就撞到燈柱,重傷被困,救出之後送去醫院,證實不治,這就是申報的頭條。另外還有這個林毓華, 還有什麼?《經濟日報》《經濟日報》三個專家把脈,第二季港股仍然審慎,大價股就應該不行了,中小股就可以炒前景這樣說。 人家在說罷工，在說禽流感，他就說股票。財經報紙嘛。星島日報，西九勁超支超過200億。 董事局最新的消息就用 400至500億去打造西九。 你問我，我立場很清楚，林毓華。由頭到尾我都認為西九應該做一個central park。 那時太古拿出來的方案最好，就連結了香港和九龍成為一個文化區，就不用搞那麼多事。《城報》就高等法院頒布禁制令工人被迫撤離碼頭外邊繼續抗爭。《信報》就美國製造業弱，道瓊斯指數中斷跌。我永遠都不知道這些報紙 卖道琼斯指数来做什么？你12点2点钟我最迟2点钟落机，那市都未收，你就走去讲未收，那就中断了。所以话多余，我看你做什么？现在这个资讯世界还靠你报纸看美国股票，我不识上网看，手机都有了，不用听收音机。我现在立刻告诉你道琼斯指数昨天跌了几多点，我告诉你，中断跌了，我现在立刻可以告诉你。 使不看佢啊？咁你啲報紙與時並進噶嘛？如果唔係就用乜嘢執笠啫？咁搞法。咁你哋都有網上版噶嘛？ 道瓊斯指數，琴日收市跌咗5.69，即係跌咗6點都唔夠。係。啊，呢個納斯達克指數跌咗28點，講完，使乜睇報紙啫？咁啊，報紙咪嘥喂，仲可以擺喺頭條，你明唔明啊？係好。 即是你明明是匪夷所思的，即是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与时并进的报纸已经。所以有没有办法，这印刷传媒不执笠是有原因的。《文汇报》选的头版是好一点，讲健康的。《文汇报》《文汇报》头版是讲什么？讲内地。讲有北在上海有个不明的重症的肺炎。我一会儿要讲，我告诉你这件事很大。H7N9。讲回《明报》，《明报》头版是高院颁发一个临时禁制令。 每日损失500万，禁止入去码头罢工。另外，《文汇报》呼吸科医生说不明白的重症肺炎，上海医院病例增加， 确诊了H7N9， 同居医院另外收多5个新症。 《太阳报》还哮喘曾经食药， 玩仓鼠被仓鼠咬的手指，女童突然死亡。这个跟爽播一样。《情报》未执笠，还高等法院颁令禁制令工人变阵抗争，社运团体介入，货柜码头工潮复杂化。我都告诉你，这份《情报》应该执了它了。社评，林毓华快脆脆地看完社评，帮听众。 《文汇报》当然讲这个是禁制令，怎样是当然撑这个临时禁制令，令到这个码头不要继续被工人在里面搞了一阵，已经影响了九成的运作，连续5天。继续讲，第二个社评讲《太阳报》讲神州大地白毒侵， 超级疫症如影随咁样，咁呢个都系继续讲内地嗰个H7N9啊，呢个。咁仲有，继续咧就系《英文虎报》咧，就吓呢个特别啲嘅，真系觉得佢就系讲话咧，香港啲系退役嘅马咧，就保证咧马会系保证佢唔会俾人哋系劏嚟食嘅。今日觉得最骑呢就系呢个社论真系。好啦，咁啊呢个头条日报就系讲话咧。 住喺公屋当修入贫穷线有排拗，呢个离谱。你如果而家又话搞到贫穷线啦，你呢个扶贫委员会，咁最好似一样嘢咧，佢而家话扶贫委员会提出嗰样嘢咧，就话你住公屋攞咗啲福利咧，当系你嘅收入。 佢话部分啊，但系而家确入倾唔掂，系几多部分？ 你先问先啦。 D100大声台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黄思娴报新闻。葵涌货柜码头的工潮持续，国际货柜码头公司重申工人薪金要由他们与外判商谈判。码头公司董事总经理严吕辉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有外判商曾经计划与工人见面，但是工会坚持要在场，最终未能够成事。他又说，工人之前领取的薪金是市场价，如果薪金低就已经转行。严吕辉又说，公司过往是在和黄的辖下，现在仍然是单一最大投资者，但是占股权不足两成。美国传媒引述国防部官员的消息报道，为了监察北韩可能出现的军事移动，美国海军已经由太平洋派遣有拦截和摧毁导弹装备的驱逐舰麦海恩号开往朝鲜半岛水域。不过华府仍然强调，目前未有迹象显示北韩会发射导弹。美国传媒较早时报道，军方会在朝鲜半岛水域首次部署一座类似转油台的大型 SBX-1 海上雷达，另外亦都配备有神盾防卫系统的驱逐舰菲茨杰拉德号调派往当地。英格兰足总杯八强重赛，车路士凭下半场早段的入球主场1-0击败曼联，四强会遇上曼城。英超方面，富咸主场3-2击败排尾二的昆士柏流浪。天气方面，雷雨正影响广东内陆，逐渐移近沿岸地区。同时，本港在今朝早部分地区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100米左右。预测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雨，稍后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早晚沿岸有雾，最高气温大约是2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东风。晚上风势渐转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 100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 100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嘅9:0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听听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啊，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打到改咧，现时龙尾就过咗呢个广告牌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只系到呢个伊利沙伯大厦嘅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咁啊，桥面灯位比较车多，落湾仔都比较车多，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咧就无需要拣风嘅吓。另外，西区方面咧，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只系去到呢个交易广场。咁啊，新界。区咧啊，唔系应该系九龙区先啦。咁啊，公主道过海现时车行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嗰边噶。咁啊，渡船街天桥向红磡同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系啦，啲学生哥未翻学啊，啲老板啊攞埋假，现时都系畅通噶，未有龙尾出现噶。咁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啊，瑞丰花园。咁至于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啊，排翻去个小沥源噶。系讲翻呢个货柜码头情况啦。咁啊，除咗琴日有我哋嘅听众 D100，喂捐出呢个饭盒之外咧，我睇翻报道啦，啊，其实都有。好多热心市民捐嘢俾一班工人食用噶吓，哇！有爱心靓汤啦、饼干啦、面包啦、零食咁啦，唉，仲有提神嘅咖啡，就话最受工人欢迎。不过咁啊，好似话好多生果咧就冇人偷啊，啊一箱二箱咧啊冇乜人食，就系烂个啊唔得噶师傅吓，唉，以前开工咧就怕去洗手间唔敢食生果啦，而家唔系啦吓，唔该各位食多啲生果，饮多啲水，唉，咁啊第日复工咧冇健康冇精神噶吓，咁啊点都好啊，即系多谢一班嘅新市民咧，同埋义工嘅协助啦吓，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还声于民。 咦，高真鞋，你住一年买新鞋呀？ 是啊，波鞋，哇，乜你咁臭嘅？ 哎呀，我住咗成日踢波，对脚又多汗，加埋细菌微菌，搞到我臭晒咯。咦，佢而家买新鞋，我一阵间就人道毁灭噶啦。 哎呀，点解你主人唔用100%纯天然嘅喜足 Happy Fit 喷下你啊？ 有用咩？ 起足可以防菌除湿气，还可以减少脚部的气味。喷一次落我们的鞋道就清爽晒，还效力持久添。只要是 D100 fans 打23686023订货都只是$45一支，订一支都送到你手上的。 正啊，你有没有手提电话啊？ 你有手打咩？ 个样几个边度揾积蓄啊？我阿老婆走咗啊，为咗份工，佢走咗两年。 呢度码头工嘅情况只系冰山一角咯。其实大家每日都面对紧唔同程度或者系唔同方式嘅剥削。 我哋会捐款俾佢哋，support 佢哋呢个罢工行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6这个严吕辉咧，严吕辉咧，而家就喺商业电台，我哋就唔系好似香港电台咁鬼鼠嘅。咩报告新闻话而家严吕辉接受一间电台嘅访问，咁间咩电台先得噶？你话俾听众听先得噶嘛？又惊人哋唔听你香港电台， 咁你使唔使讲埋边个频道啊？ 唔系啊，佢、 啊、 又惊人哋唔听我香港电台，你都讲埋先啦，借题发挥啊，帮你。咁你真系想多啲人听你啲新闻啫，多啲人听你节目啫。咁我哋转播你啲新闻，转播你啲节目，又喺度又话要告，又话要拉，又话要锁，又话要收钱，不知所谓嘅呢个叫商业电台。 大话你未兴，我都未曝光俾你听。 881， 你知唔知带阿同我讲乜嘢？佢话佢哋嘅普通话新闻同埋呢个英语新闻咧，系好独特嘅系节目嚟噶， 系啊， 所以系唔打算喺个授权范围加入噶， 独特到冇人听啊嘛，独家村啊嘛，咁而家我哋帮佢播咪多人听咯， 咁我哋应该收佢转播费啦嘛，就话，所以由头到尾我话唔应该俾钱佢噶，真系， 虽 然我啊系咁支持知识产权啊。 佢而家话拉你， 拉我咪拉我，死惊惊未惊过啫。 啊，讲翻啲社评啊，同埋最惨我哋又赶客，因为好多听众唔中意听我电台新闻， 咁先弊啊嘛就 系。所以我哋真系里外不是人啊，今次真系。 唔系，就系从个节目安排方面系咁系，我 哋需要 新闻嘅，理想啊。 嗱，讲翻今日啲社论就冇乜大，主要两今日睇，今日唔使睇报纸啊，两样嘢，一系就讲工潮，一系就讲呢个禽流感。 吓 啊，咁啊讲工潮咧，如果你左报咧就好简单嘅。 系咯。 就全部话咧，呢个系政治侵入呢个罢工。 呀，就系呢个职工同抽水， 唔系抽水咁简单啊！话你呢班友力别有用心， 系 就预备咧占领呢个货柜码头咧， 就彩排紧啦嘛。 中环嘅预演， 哎呀 ，OK， 咁呢个就系左部嘅睇法。但系讲翻呢个严吕辉嘅巴闭啊，佢话佢以前系做 banker 嘅，搵好多钱嘅， 系 搵好多钱噶。 哦、 即系点佢严吕辉一定唔会系做24粒钟咧，搵1200蚊嘅。 系 啊，佢做24个钟，佢一定有可能做24个钟做 banker， 不过可能做完24个钟咧，攞翻几百万。 系 嗱，佢就话而家做码头咧，系对香港有承担啊，大佬。喂，唔该你啊，唔好客气啊，辞工，唔使你承担。 系 另外一样嘢衰到点咧，话咧。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如果你工人唔 like 嘅，唔满意嘅，就唔该你过主。你咧就唔该你咧走去揾劳工处投诉。再唔啱咧，佢话呢个系市场定律啦。 市场价格。 而家俾紧市价。 市场嘅。 如果嗰份工唔好，嗰份工人工唔够，啲人就转行啦。咁个个好似你严吕辉咁叻嘅咩？你又唔讲啊？点解你由 banker 唔做咧？ 我都话佢折堕得嘅啫吓，有咁嘅风浪嚟折堕。 点解中环 俾人贬到去呢个葵涌啊？ 新光景丽 方啊， 咁点解会有啊？点解会突然间走咗去葵涌嗰度嘅？ 系咯， 葵芳嗰度嘅，我又唔明啊！我又真系咁啊，跟住咧，佢就讲咗样嘢咁啊。啊！呢、這个都系资讯嚟嘅，佢就系和记咧，和王以前就系大股东。HIT 其实而家唔系噶啦， 而家叫 Costco HIT 啊嘛， 而家得两成嘅啫。即系换得句话嚟讲咧 ，Costco 唔系即系呢个中商局、中远太平洋 嗰啲。咁啊，唔怪之啲咁样嘅系爱国阵营嘅报章用咁嘅态度睇呢件事啦。 咁你和记既然系得两成股权，你就唔好孭飞啦，就将个管理权让咗出嚟啦。你始终系有个管理权啊嘛，最弊系。啊！你真系等于话呢层楼唔系我噶，林毓华成日话层楼唔系佢老婆噶，咁你喺度住啊？跟住装修又关你事，啊买边度又关你事啊？ 林毓華可以不理的聯名的文匯的論壇不知所謂的倫敦大蘇聯佔領華爾街嚴重惡果的警示我看不到佔領華爾街對華爾街有什麼惡果出現了沒有影響的後來當然被人清場 說回貧窮線,如果大家認同住樓是一種收入來的 梁振英或者曾俊華那些住官邸那些還有林鄭月娥他們是打稅的他們是打稅的他們計算7%要付7%租金但問題是麻煩你付稅7%怎麼租到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特首一年最多400萬人工特首 如果他們要付房屋津貼的如果要付租金就7%他的薪金400萬一年差不多28萬你租不租啊林毓華我租租我壓6萬都租啊我給他100萬我都租啊哇我立刻租百家道啊100萬是我即給啊大哥有沒有搞錯啊你說 我們租來做電台也好在百佳道做電台多威風涼水冷高高在上大哥貧窮線有什麼理由要計算屋租這件事我又不同意所以不用說了我們現在說回疫症那件事你這件事不是開玩笑絕不開玩笑我早就說了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又有隱瞞了隱瞞是什麼呢 這個在大陸已經發現了新的變種的人傳人的這種叫做巴閉H7N9 世衛組織當然有滯後才報告因為當時有兩會不是啊林毓華你不要相信這些東西這些是路邊社消息在那裡賴的問題就是說延遲了多久呢2013年上海和安徽發現3宗人類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病者在2月中病發 有患者3月初就死了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會去到3月底即是前日3月31日才通報世衛組織於是有人就說會不會因為兩會舉行兩會完了他才報那又不是兩會是3月5日開始舉行已經完了很久了現在就賴什麼呢就賴說 他說是新病所以要花時間去驗因為他們驗不驗新種病毒驗都是驗有沒有H5N1 於是內地在2月前沒有每日向世衛通報廣東地區疫情延誤申報疾病蔓延的情況 2008年三聚氰胺、三鹿奶粉 有消費者反映嬰兒服用奶粉後出現尿液變色或尿液中有粒狀的現象 去到9月8日,即拖了6個月 甘肅有14個嬰兒同時患有腎結石病症 引起外界關注 還有大頭嬰兒呢?才曝光 大哥,我問問你 現在歷史永遠,我們要吸取教訓 歷史永遠都在重複 如果現在上海,他說有3宗,你信不信呢? 第一,死人 接着还有这么多死猪 即是告诉你,杀到来了 你知不知道高永文还说什么 他還說這些不是人傳人的未可以證實的高永文兩樣東西不是有個白死了他沒有出過街你要這樣看他說為什麼是不是人傳人呢有兩種看法這三個人是不是同時一起 感染H1N9,H1N9,H1N9,如果是同時的話,病原一樣,如果是分開的又不同,但我不理你同時有分開有分開。 即是說原來有多個原來人我們可以聽聽高永文怎麼說你如果相信他不要緊你找條命去搏高永文就說不用怕當沙士的時候你也知道我們跟高永文爭論了多久他最初都說不用怕咬咬到驚為止死人為止 有關的當局聯絡進一步拿多些資料又是這句我覺得很難聽繼續跟當局聯絡他提及死了多少豬他的鴨這個堆填居記者在上海直擊就說他們訪問了禽流感死亡的青年吳亮亮他的家人他家人就說我們認為這個死了的年青人是住醫院時被感染的姓吳因為肺炎入住上海第五人民醫院初初就在普通病房但入院當日同病區一家三口有兩個人死亡 其中一個人是官方現在證實了感染H7N9不治的姓吳的家人所以就說是醫院未做好隔離措施令到姓吳的被傳染枉死院方到現在為止都未公佈感染的源頭內地當局對這宗罕見的奪命禽流感完全是疏於防範的 由於官方公佈兩個H7N9禽流感死者都是住在上海敏衡區 於是堆填區記者昨天就在這個區走訪多個菜市場 攤檔的夥計都說因為有了禽流感之後沒有生意做 27岁的死者吴亮亮是江苏盐城人 两个月前才到外府在敏行景村市场开的冰鲜猪肉档帮忙终于染了禽流感就挂了即是告诉大家这个禽流感这个新的变种的禽流感 H7N9就会人传人 第二已经在内地爆发了在上海 所以大家去上海就要小心你怎知道你信不信你看到在豬的社區爆發了突然間死這麼多豬整條缸都是豬來的接著死這麼多鴨我問你你怕不怕現在我們電話旁邊找到何伯良醫生何醫生早晨早晨何醫生何醫生就是港大的傳染病的中心的主任是吧你好 現在在內地的禽流感有三宗確診我們知道當然它有其他很多死豬、死的鴨是憂慮的今早我聽到內地有一些關於豬隻在流感方面的化驗資料出來他們的說法是做了一輪死豬的 流感化驗結果是陰性的所以他們現在內地的理解就是那些死豬初步來看就不是受到流感感染 咁你到底佢最終嘅結果係唔係咁樣呢，我哋都希望佢盡快可以完成啦，同埋有一啲比較權威性嘅公佈，咁識咗大家嘅疑慮。 咁但係如果唔係，死豬死咗好耐㗎啦，即係呢成個缸都係都成差唔多成個月㗎啦。咁到而家都未曾知道啲豬感染咗乜嘢而即係死亡㗎喎。 嗱，你呢個咧，正正就係大家嘅憂慮啦。因為咧，如果係涉及到咁多死豬，同埋都已經接近一個月嘅時間，咁應該咧，佢哋喺嗰個病理啊、流行病學啊，同埋微生物學嗰方面嘅化驗咧，就都做咗好多嘅功夫噶啦。咁但係咧，我哋到現階段嚟講咧，就唔係話聽到好多佢喺呢方面分析出嚟嗰啲數據，咁。佢好似官方都未有一個說法咧，就話嗰批嘅豬隻咧，到底係因為咩原因傳染病啊、中毒啊，定係咩因素咧大量咁樣死亡？咁所以咧，佢加上最近有人類確診感染呢一個新嘅禽流感病毒咧，我認為咧，佢內地如果嗰個相關嘅官員咧，就可以譬如有一啲聯合嘅公佈啊，將所有嘅資料。就算是一些初步化驗的結果呢都全面公布呢，這樣大家會比較放心一 些。我們最擔心呢，我們都試過十年前大家都試過這個沙士啦，就禽流感都試過啦。現在最擔心就是內地呢，它的資訊不流通，即是它內地有什麼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你死了那麼多豬那麼多鴨，又有人死了，又證明了有這個變種的禽流感了，其實的而且確在香港我們是不是應該很擔心呢？這個時候 當然我們在香港呢，就今年是沙士十周年，很多市民大眾對於當年2003年沙士爆發呢，就初期的時間呢，內地那個信息的發放呢是有很多擔心的，那些資料呢在當年呢就很遲才出到來，亦都有一些講法呢，就會不會內地有部分人去隱瞞那個疫情呢，咁所以今天呢，就當然大家對內地喺傳染病呢個信息發放嗰度呢，就係有期望嘅，咁亦都期望佢吸取到呢當年嗰個教訓，咁可以呢就盡快第一時間去調查所有呢啲疫症，同埋將嗰個資料呢去到對外公布嘅，咁所以經過咗而家即係一個月或一個幾月嘅時間呢，咁都唔係話有比較全面全方位就住呢啲傳染病嗰個公佈咧，大家有擔心呢個係可以理解 嘅。但你記得啦，當年你記得呢個沙士爆發2003年，大約三月左右係咪啊，海生？ 係。 你記得我哋當年風波你茶杯由11月開始講，由煲醋嗰陣時開始講嘅，所以我都擔心咧，今次又歷史重演啦。我就好驚噶啦，你問我咧，我就覺得咧。隨時呢，你知我哋同內地，你加埋十年前我哋同內地未有自由行㗎嘛。都傳咗過嚟啦。你話而家有自由行之後呢，就更加呢傳過嚟嘅機會係增加咗。你話呢個講法係咪公道呢？ 而家嗰個 H7N9 病毒呢，我哋知道佢可以傳人，咁相信係由動物傳人啦，咁同埋佢有一定嘅殺傷力呢，這個資料都係準確㗎啦，因為呢就三個病者已經有兩個死亡，咁另外呢就有一家人佢有三父子感染，咁另外嗰兩位病者呢就即係表面上 佢賴就賴話肺炎㗎嘛， 冇錯，咁但係個肺炎個致病原因呢係唔係都係同一個病毒呢，這個大家係有擔心嘅。咁如果佢都係呢一個 H7N9 病毒造成，咁當然大家會有一個憂慮呢，就到底佢哋係共同接觸嗰個感染嘅源頭啊，抑或係有同嗰家人裏面有一個先感染，然之後喺個家居環境裏面因為衞生唔好啊，空氣唔流通呢，就有呢啲人傳人嘅情況呢，咁呢個係大家擔心嘅。 如果係嘅話呢，就即係死緊嘅，差唔多6/5嘅機會就死硬㗎啦。 佢個案呢，就現階段嚟講呢，就有三宗確診。咁你話到底會唔會 三分，咁已經三分二啦。 你從呢個數字睇呢，那個致命率係好高嘅。 高 係高嘅，係擔心嘅。咁會唔會有一啲其他輕微嘅感染佢冇做化驗呢？咁呢個呢暫時係唔清楚嘅。我睇嗰個風險評估其中一個重要嘅環節呢，就係個感染嘅源頭呢係嚟自邊度。咁禽流感病毒當然即 即係你首要調查呢，就係喺內地嘅濕街市同埋農場裏面嗰啲售賣或者飼養嘅禽鳥呢，裏頭有冇呢一個 H7N9 嘅病毒。咁、啊、如果佢呢個病毒呢喺內地呢啲嘅農場啊街市裏面呢係冇嘅話呢，咁嗰個傳再傳人嘅風險呢就比較低。相反呢，如果佢已經係喺內地呢啲禽鳥裏面廣泛散開咗嘅話，甚至乎呢就已經即係一個我哋叫隱形感染嘅情況下面呢就成為一個風土病呢，咁係咁個情況呢就比較擔心嘅。咁所以我哋都期望內地呢佢可以就住喺農場啊街市裏面呢啲嘅動物或者環境樣本呢，環境呢就攞一大批嘅有代表性嘅樣本，就盡快做嗰個化驗咧，就等我哋有一啲基礎咧，去做嗰個風險評估，就唔係即係冇數據啊。 但佢肯唔肯同你合作先得噶？ 嗱，我哋當然期望佢而家內地咧，佢 當年廣大同中大攞啲病毒都攞唔到啊，使唔使搞到使唔使搞到要去偷？ 嗱，我哋當然咧就喺事件裏面咧就希望有進步嘅。咁以往做得唔好咧，希望可以改善。 但你擔唔擔心咧？我知有人 call 你啊，你唔阻你學教授。嗱，我你擔唔擔心嗱？如果呢個 H7N9 又咁巴又咁得人驚啦，再加埋沙士而家喺中東啊英國爆發啦， 新 又 係 死好多人嘅。咁喂，兩樣嘢一齊嚟到香港，我哋就死緊噶咯。 嗱，你講得好啱啦，就係、是、有一。對呢兩種傳染病呢，我哋要對佢有一定嘅戒心嘅。咁特別呢，你如果睇返嗰個資訊嘅發布呢，咁喺2月同3月呢，佢中東嘅個案呢，咁由個病人發病到佢通知世衛世衛公布呢，中間都係講緊一個月個幾月嘅時間。咁如果就住你話延遲通報，咁你比較返今次內地同之前喺中東啦，咁大家都是讲紧要过几月的时间。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即係大家都吸取咗以往疫即係爆发疫症嗰个教训，咁有新嘅技术呢去进行快啲嘅化验。咁你不论係喺甚至乎英国嗰个个案呢，佢都成两个几礼拜呢佢先至查到出嚟公布嘅。咁所以呢就係唔係我哋而家去即係整體成個世界睇呢啲傳染病嗰、那個警戒上邊呢就有一啲漏洞要去處理，定係有多多少少呢個鬆懈甚至乎掉以輕心嘅一個咁嘅取態呢？咁呢個我哋香港作為香港人呢一定要小心。 我哋好擔心，因為內地啲官僚作風呢，尤其是佢哋報喜不報憂㗎嘛，呢樣嘢先令人擔心。 傳染病呢其實最令人憂慮的地方呢就是我們對它的特性呢就永遠都是有些東西不太掌握的。那我們不可以停留在歷史裡面呢就看以往我們有些地方做得好，那呢就覺得我們在未來每一個疫症呢我們都會同樣做得好或者做得更加好。那當我們的心態開始鬆懈的時候呢，那就是危險的時候來的。 唔緊要啦， 而家喺嗰個醫院度收病人啊，同埋我哋喺關口嘅情況係做得夠唔夠謹慎咧？ 嗱，我睇喺醫院裏面咧，就最困難嗰個地方咧，就係個環境過分擠迫嘅，同埋咧就空間嚟講咧，即係每一個病人。佢病床個空間咧，比起譬如十年前咧，一啲進步都冇，甚至乎咧有部分病房咧仲倒退添，比20年前更加擠迫。咁所以如果有一啲高傳染病嘅病人，咁當然你第一時間將佢收入去嗰啲高規格嘅隔離病房，咁係安全啦，預防到個爆發啦。咁但係當年2003年咧，大部分嗰啲嘅爆發咧就唔係話喺隔離病房裏面發生嘅。2003年我哋都有隔離病房，咁當然嗰啲隔離病房冇現在嗰啲咁現代化啦。咁當年嘅爆發咧，大部分咧喺普通病房，喺擠迫嘅病房環境裏面發生嘅。咁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嗰個病人佢入咗嚟，需要幾日，咁有部分咧需要一兩個星期嘅時間咧，先至可以。 確診到 識得去，識得去懷疑，即係唔好講確診先。你識得去懷疑，你先會將佢去隔離嘅。如果你唔識得去揾呢個病人，應該懷疑呢個病人可能染病，去安排化驗。咁往往咧呢啲喺病房裏面嘅爆發咧，就係你未曾對個病者有任何懷疑嘅時候咧。 它就散播了去你 了。哇，那很難驚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明白呢，就我们现在那个预防的系统里面呢，就有一些樽颈位呢，就不是短时间可以有一些全面解决的方法的。所以呢就看这两个新出现的传染病呢，我们应该保持一个高的警觉性。 即是自求多福啦， 做好一个人卫生啦。 好啊， 你始终去 我哋都不停提醒啲，我哋开始不停提醒啲市民噶啦，已经啊，即系而家由二月份开始噶啦。多谢你啊，教授，多谢何教授。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翻工时间早上9:30，咁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下，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依然都未有车龙啊，只系去到广告牌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亦都未见龙尾出现噶。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咧，两边而家畅通嗰只噶吓。咁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少少龙尾去到交易广场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车唔到桥面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不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呢分钟系畅通嘅，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车多少少，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加埋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啫。唉，国内嗰个咩 H7N9 禽流感病毒啊嘛，唉，真系唔讲得少噶吓。喂，话时话上海只有三单，唔好玩啦，系咪啊？六四啊都话冇死个人啦，唉，正所谓地府骗案啊，唉，呃鬼咩？嗱，我唔信噶，唔知你哋啦吓。喂，话时话东方之珠个名啦，都俾上海取代咗啦，唉，全条河都系死猪嚟噶，大佬，几个星期都冇人理啊，系咁飘啊飘啊，喂，你都咪话唔惊吓？喂，话时话啦，香港咩入境处嗰啲会唔会整翻个什么旅游警告嗰边咧吓？真系唔系讲笑噶，唔好玩啦吓。诶，点啊，大班？ 有个坏消息话俾你听， 系请讲大班。 啱啱喺网上边咧 ，Facebook 有听众话俾我哋听咧， 系 而家呢个自闭症，即系啲老年人同埋儿童嘅精神科排期啊，要排到2015年啊。 哎，真系惨啊，两年几。 不 都不知道几时排啲嘛，系咯。 啊，咁你话你话呢种服务好唔好？ 冇嘢讲啦，政府就系咁啊。皆因呢个就系689政府，唉， 咁你搵多啲钱咯。 哦，知道。 去睇私家咯，唯有。 净系食，净系睇一次都3-4千元，未计配药添啊。嗰啲精神科啲啊，真系啊。好啦， 你睇过嘛？ 啊，我好非常了解，唉，真系啊。好，咁啊，有一次天气报告啊，咁啊，现时温度咧就21度，咁啊，相对湿度咧就93%，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25至60啊，咁啊属于轻微至到偏高噶，路边监测站咧就50至90啊，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嘅，稍后雨势咧就较为呢个频密啦，咁有几阵雷暴添啊！早晚沿岸亦都有雾噶，咁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风，晚上风势咧就逐渐呢个清劲噶吓，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间中都有雨嘅，出门口要留意啦吓。好，揸紧车各位亦都要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100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啦， 傻姐重新出发，我已经准备好了，智能手机、固网电话、电脑、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哇，阿通你拿这么多东西做什么啊？ 24小时听 D100 大声台，当然要准备好所有器材啦， 智能手机可以免费下载 D100 大声台 App， 或者用 TuneIn Radio App 搜寻 D100， 如果你用 iPhone 的话还可以用香港网台 App 搜寻 D100， 得咗电脑上网去 D100.hk 网页， 如果用 iTune 听的话 on Library 之后选 News 再搜寻 D100， 得咗固网电话可以打1831100， 网络收音机 Internet Radio 可以直接输入 live.d100.hk/play.pls， 如果你有 PCCW i2 都可以登入 d100.hk 收听， 要听要睇，大班林毓华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仲可以登入苹果日报网页或者下载苹果 app， 得咗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有更多更好的收听方法。 你是要保 生或做实事有贡献。 D 一百大声台重新出发， 大声台，大声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 星期六上昼8点到10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龙凤大茶楼。 下昼1点到4点， 周末饮冰山。 下昼4点到黄昏6点， 恩典时刻。 黄昏6点到晚上9点， 音乐真情人陈永业。 晚上9点到凌晨12点， 怒汉推歌， 大声台重新出发。D 一百还声于文。 一个养几个，边度搵积蓄啊？我阿老婆走咗啊，唯一份工，唯走咗两年。 呢度码头工嘅情况只系冰山一角咯，其实大家每日都面对紧唔同程度或者系唔同方式嘅剥削。 我哋会捐款俾佢哋，support佢哋呢个罢工行动。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林毓华， 早晨早晨，9点36分啊！嗱，正话同呢个香港大学嘅传染病研究中心嘅主任何柏良教授通完电话之后咧， 仲惊 就证明我嘅忧虑咧，一直以嚟咧都唔系咧过敏嘅，亦都唔系咧危言耸听。你谂下啦。这个中东和英国爆发了这个新沙士病毒，喂，死人的，差不多一中即死。现在大陆初初你就看到，因为有些东西没得冚，你没得冚的就是死猪，整条江都是 黄埔江。 跟着呢他们冚了死鸭，现在又爆了出来了。现在呢原来有些新的H7N9 人传人，他们说怀疑，我就认为不是怀疑，直接是人传人的了。禽流感又是死硬的，如果三个死一个呢就三分二，六个死五个呢，五over六是多少啊，林毓华？九成九就差不多。喂大佬啊，我们香港呢10年前有沙士的时候呢，大家如果記得咧，而家大家咧都睇到嗰啲咩特輯啊，而家連阿梁振英都出嚟抽水。喂，梁振英當年沙士嗰時候你喺邊啊？你做緊行政會議成員，你除咗話要釘商台個牌之外，你做嗰啲乜嘢啫？而家就喺度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喂，我聽完之後我先興嘅，再加埋咧所有傳媒。冇一个传媒提过一样嘢叫一人一口罩运动啊！即我唔系话人哋，我唔系话要大家记得我做过乜，做过风波，做过乜，张台做过乜，而系最紧要记住 嚟噶嘛， 呢个群众运动嚟噶嘛。喺沙士里边，如果冇呢个一人一口罩运动咧，香港人就唔会咁团结噶嘛。嗱，我哋听下呢个咁嘅梁振英啊，佢点样喺度大言不惭？喂，死人啊！你唔好搞好香港医管局嗰啲设施啊！你唔去搞好嗰个防疫嘅设施，你而家就走出嚟咧，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半屋咩大佬而家？ 最近唔少传媒都做咗沙士10周年特辑，报道咗当年嘅一啲人同埋事。重温呢啲片段，固然令人伤感，但当时香港人无私奉献同埋团结一致嘅精神，却值得我哋珍惜同埋延续。喺沙士期间，医护和科研人员紧守岗位，冒住生命威胁寻找病源，抢救病人。公务员、社福和公共机构、学校等亦都面对危难和挑战，一往无前，在最前线拼搏。全体香港市民都齐心一意抗疫，严密防范，遏止疫症蔓延。危难当中有不少焕发人性光辉的故事，大家都记忆犹新。几日前，我同食物及卫生局高永文局长、医院管理局胡定旭主席同埋其他同事一齐去浩园，向六位因沙士殉职嘅医护人员献花。我哋永远怀念因沙士为香港牺牲嘅医护同埋其他人员。 他们在抗疫期间的一言一行、温婉又坚毅、淳朴又勇敢，感染和触动了无数的香港人。十年来，香港社会经历不少的转变，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放弃十年前的团结和无私奉献精神。今日香港不少长期积存的社会问题有待解决，只要每个香港人 抱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香港问题再多，亦都必定可以迎刃而解。真是顶他不顺一屁，大佬啊！当年沙士的时候，你梁振英走咗去边？啊，梁振英，你当年系行政会议成员，你走咗去边啊？梁振英，啊，而家就喺度认屎认屁，啊！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当年你记不记得是我不停在日日被压力李国章，要他停学的，你记不记得？记得。不停日日在逼他们，要告诉所有香港人，香港已经成为疫埠，在社区中已经爆发了沙士了。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搞了一个群众运动，一人一口罩，对抗这个疫症，反映出知耻山下的精神。 喂，你班人走了去哪裡？就是因為你打壓我們，就是因為你覺得一個電台節目可以有這麼大的凝聚力，主持人還被人叫做什麼十點前特首，你就要我們封咪。喂，你梁振英始作俑者，今時今日你做了特首，你剛才聽到何柏良教授說，十年前和十年後的今日，香港醫院的擠迫情況，不是說隔離的那些。 是比当年更加劣，恶劣，现在我们的居住环境比十年前更加恶劣，现在有多了人住劏房，现在我们还有很多自由行的人走来。喂，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是讲普世价值的，我就不会歧视我们内地同胞的，我现在讲的是面对人口密集，生活条件下降，卫生条件下降。 喂，如果香港再有这个疫症的爆发，再是一个这么无能的政府领导之下，香港玩完。所以我就告诉听众，我真是苦口婆心，我们在做D100，我们就走不开的。如果我今时今日是退休的，走得开的，我一定离开香港，我告诉你，君子不立围墙之下，避得就避。你看见这个689政府，喂， 你怎麼相信他們過啊？現在在醫管局，你猜他現在在搞醫管局嗎？他當然是在想怎樣去醫管局的惡劣環境，醫生不夠。跟十年前相比，現在有很多問題，我想告訴大家各位聽眾，香港的環境變了，衛生條件下降了，擠迫了， 政府無能，醫管局的環境更加惡劣，除了病床的環境惡劣之外，不夠醫生、不夠醫護人員，接著我們的遊客現在差不多今年說去到5000萬，大部分都是內地來的。如果內地同胞、自由行將這些病毒在上海 在其他省市不覺意大利帶了來香港，在香港跟著人傳人爆發玩完，那句就是玩完。那是不是要封港呢？不是的，我們現在要第一要逼政府做事，改善病房的衛生條件、擠迫的情況。第二件事，真的麻煩你盡快開放，請外地醫生來香港執業，很多人來香港人的子弟來的， 很多人都很厲害的，今天你看香雪輝的專欄，在美國讀完醫科，讀了十幾年，香港人，你為什麼不讓他回來香港行醫？你這人比他厲害，他是John Hopkins畢業，你比他厲害。我不是說香港大學不厲害，不是說中大不厲害，但你不可以告訴我，你香港大學、中大比John Hopkins、比哈佛、比劍橋、比史丹福。 大哥，不夠醫護人員、不夠醫生、不夠護士，病房的居住環境差。 再加上一個無能的政府由高永文去領導衛生局你才害怕我現在還走出去蓋沒得蓋的了所以消極的就走路積極的我們第一就注意自己的環境衛生督促政府做事洗手洗手洗手第一督促政府做事第二樣東西盡量 拿回沙士那時候的口罩洗手液注意衛生不要捉眼捉鼻反而很多寫字樓很多私人屋苑反而他們對那個升降機每個小時要去清潔一次那些仍然是堅持做這個很好有些地方我去見過我去拿那些簡易試一下沒有的 我試過了那就糟糕了要快快補充大家要小心不是客人但不用擔心我們D100會堅守崗位繼續監察著政府但我一定要告訴大家記住一定要記住個人衛生是最重要的有新變種的SARS有H7N9 又是死人的如果兩樣東西一起離開香港就糟糕了再加上你看到內地的衛生條件再加上那些人都不知死的還有香港人跟那些人瘋了一份還走去吃野味那些人都沒死過現在不只是吃野味吃豬都會死的小心啊真的我們現在就在找李卓人李卓人就在一線 喂仁哥早晨仁哥早晨林毓華就告訴我你好像對勞聯有些表揚我就拗頭為什麼呢沒有我沒有說過任何事林毓華說的我記得上一個星期我們跟你通電話的時候你說勞聯的其中一個工種的團 是加入了支持的行列他們有過來聲援但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都希望所有工會其實最重要的是罷工最重要的是罷工有件事賤到不是支持不支持我現在看報紙勞聯因為HIT請救兵 找勞聯的人去幫忙替代罷工工人的崗位 第一,你作為一個工會組織,就應該拒絕,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最好笑,他不是拒絕 他跑去跟HIT講數 就行,我給人家給OT,給Time Half 接著你知道嚴磊輝怎麼跟他說 他說這個緊急時刻,你不要跟我講錢 我最多沒有人給你一件風褸賤到這樣,這個勞聯 我今天去打保現在我找人去打保那就看看多少錢反正我們很強調一定要工會談判 另外一件事,我們很強調一定要工會談判 當年我罵劉啟雄,這個理論就是 他們的勞力令香港這麼繁榮怎知道你們這些高層這麼刻薄喂嚴磊輝說了一件很過癮的他說和記只佔這個碼頭20%HIT他說其他應該是哪些股東來的我們聽到新加坡當然是股東但新加坡那個股東也是和黃來的和黃的新加坡公司來的為什麼叫Costco呢 是不是叫Costco呢是不是中遠太平洋有份的中遠是不是大股東是中遠呢 我也是這樣說的你可以不做管理的你可以不做的但是還要嚴磊輝做慣他說他以前做banker很厲害的他說他現在做這份工是服務社會的他不做而已你們可不可以加多個牌說叫嚴磊輝回去中環做banker就不行是的叫他回去做banker喂那你繼續留守在碼頭的不會搬去其他地方我們繼續留守繼續籌募這個罷工基金因為我們覺得禁制令那些是支持者來的根本最重要是繼續罷工的碼頭外的地方是不是比裡面更惡劣一點的 我們昨天即時已經要面對這件事我們希望今天可以看看我們租到一些廁所租個地盤的廁所回來我現在就搞這件事搞不定告訴我們如果你的聽眾有辦法找到廁所就叫他聯絡流動廁所叫德哥聯絡你你告訴你工人我們每天都會繼續 播這個罷工事件的了我們不會冷卻的多謝你啊仁哥我們說一下多謝大家撐硬啊幾大就幾大還有一件事就要說的除了這個碼頭罷工H7N9這個自閉症的小朋友得不到照顧之外因為譚慧珠是講廢話我未聽過一件事叫平等的平等就是什麼呢 你有權去選人但你沒有權去選這些就叫普及事先篩選然後到最後投票不是保障了你的選舉權只是保障你的選舉權唉唉唉唉唉只有一個人出來選你是有權去投票的有什麼分別其他人全部都不准入閘你去看公約第25條凡屬公民 無分第二條所列的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都應該有權利和機會是什麼呢一直接或者經自由由這個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政事這個很簡單自由或者經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政接著B就是在真正定期的選舉裏面投票和備選 永遠有備選那兩個字的 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該以無記名投票的方法進行以保證選民意志的自由能夠表現到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有拉丁美洲國家要求在聯合國憲章裏面加入有關人權的完整準則 聯合國在1966年12月16日通過國際公約 到現在有149個締約國 英國和當時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在1976年簽署 但保留有關選舉的條文 即是就25條B條款裏面 可能要求在香港設立經過選舉產生的行政局和立法局就保留不實施這條條文的權利一句說完不要看這些聯合國那些那麼複雜的東西 一個很普通的常識就是什麼叫自由普及及平等的選舉呢? 不用讀過書的不用像葉劉淑儀浪費錢去史丹福大學跟鑽石大師學習的你知道一件事叫平等就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參選只要根據選舉條例就可以了每一個人都可以有投票權這個就叫平等了譚慧珠就是這個不是平等的 沒有人保證你可以有得去參選的，只是保證你可以投票而已。離譜，這些叫低水平。今日信報的金針集標題是譚慧珠公然造假。 他的要求只是選舉權，即是投票的一票，要普及而平等，而不是提名權，或者是備選權是普及而平等。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团团长谭慧珠，他就说国际公约的普选定义并不适用于香港。谭慧珠的理据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6年在香港生效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提出保留条款， 不按照公约第25条B款在香港举行选举， 而该保留条款一直有效。 换句话说， 香港无需进行公约所要求的选举，加上由于公约涉及主权和外交，公约的执行问题需要由国家来决定，而不是香港可以决定的事。其实英国对公约在香港执行而提出的保留条款并不包括总督，自然亦不包括在宪制上承接总督的行政长官，即是说这个挡箭牌对特首普选是不适用。公约提到， 要让每一名公民有权利和机会在真正的定期选举中选举和备选举，即是说投票权包括普及而平等的提名权、参选权，亦即是备选权和投票权。还有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在97前和97后都提到，当香港实行选举就必须符合公约要求，保留条款已经不再适用，而且多番重申。 今年3月在瑞士日内瓦聆讯香港提交的报告时， 人权事务委员会亦重申这个立场。 事实上，基本法第39条亦列明，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等公约适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继续有效。因此，落实特首普选除了是符合关于特首产生办法的第45条之外， 亦符合第39条。 而保留条款在基本法1997年生效前已经失效。 换句话说，按照基本法，香港普选必须符合公约规定。 当立法局1985年 设选举团、间选和功能界别， 91年 设地方直选， 95年 全面取消委任和官守议席， 抗拒普选的挡箭牌已经失效。特首选举更加从当初至今都从没有挡箭牌。 谭慧珠的讲法有不少可以质疑的地方，不过特区政府发言人同一日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仍然讲到， 1976年的保留条款现时仍然有效， 又指香港按基本法而非公约落实普选。 9:57 差不多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有些话题可以我们接力讨论的。如果听众 有兴趣想赞助罢工工人的饭盒或其他物资，就可以打电话给我们D100，我们就会处理的，就好像昨天陈小姐捐的饭盒，我们会帮你去处理，送饭。正话仁哥讲就在找厕所，还有其他东西，如果大家想捐钱 捐物资，而你又不知道订的，可以打我们的电话 2297-0331。 在办公时间内可以打这个电话，又或者可以打这个 1831-138，在节目时间内 就不是每个节目都有人听的， 1831-138 只是封烟节目有人听的，包括风波， 十级自由风，还有这个前因后果，这些就会有当值的同事听的，否则就打我们 写时候电话 2297-0331。 今天节目时间够了，差不多了。晚一点就是货柜码头的严吕辉答应了晚上在我们的自由风十级自由风节目接受主持人的访问，谈谈他，请他上来，我们叫监制直接请严吕辉上来，让小班跟他聊聊天，招呼一下小班。 我就会将梁振英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那个做个二次创作的了。我想到怎么做的了，我就叫阿通做的了，不用问了，阿通就最厉害的了。 做一個二次創作怎樣梁振英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歡迎大家給一些招數通哥了你可以上去Facebook那裡我們做一個二次創作給他玩一下同樣時間再見拜拜